欢迎到我他周末爱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5年6月24日，哇，热到人都癫啊！ 我呢边仲大镬啊！嗱，冇睇少我呢边33度热咯，我哋呢边冇冷气啊，间屋仲要系保暖嘅，我部机系热到轻机，直接热到轻机，即系。 我就仲大镬，34度喺西姆鸟不山咧久不拉斯球场上面，我成个下昼差啲中暑。不过依个阵间我会讲嘅。 喂，你去玩我去挨啊，大佬。 咁依个另一个一阵间讲啦。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 资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呢个礼拜咧，日本最大单新闻就系冇人知道发生乜嘢事，国分太一事件，无啦啦突然间 cut 晒所有嘅 job， 但系冇人知道发生咩事。佢就话唔会俾抽拉嗰种程度，但系发生咩事咧，冇人知道。而家又连爆料都冇，咁啊而家睇下情况啦。啊，好，咁就讲翻正经嘢先啦。首先就系头先讲过啦，前日咧。我就睇咗 Love Flash Sunshine Aquas 嘅 Finalist 演唱会，咁就去咗西武巨蛋，由东京坐西武铁线半个钟头，去咗一个非常附近乜鬼嘢都冇嘅球场度，34度，热到咧，我走嗰时基本上算晕晕地嘅，黐 Q 线，边个咁34度噶？边个咪咁？边个咁到？ 咁温度唔系佢哋控制嘅 喎。嗱呢个嘢咧。在去年宣布去嘅 Finalist 演唱会嘅时候咧，大家嘅反应就系点解拣西武？因为西武嗰场系佢虽然话巨蛋，实际上咧佢半路系露天嘅，即系佢系有天顶，但实际上佢系冇冷气嗰种啊，露天半露天嘅球场嚟嘅。咁一到夏天，哇，热到抽黐晒线。咁连啲表演者咧系差唔多系每唱一只歌，佢哋饮一次水嗰种程度嚟嘅。而我热到咧系咩咧？顶帽咧。好耐冇出过白色盐粒，热到系湿晒。我临走嗰时候，我同小姐两个系晕晕地嗰只嚟嘅，去到仲有嗰度走嗰时8:30，因为我哋系得一种方法走嘅啫，就系、是、西武电铁。咁咧佢西武就安排咗好多架车，但系咧架车等齐人先开。咁咧本来八点半散场，差唔多成近50,000人一齐走。我11:00先翻到东京，黐人线。咁详细演唱会又等埋阿夕阳开始开专题啦。咁跟住今次好多花生嘅，即系同时啲拣嚟埋拣歌啦。喺我前面两排有条友，一路玩家伙嘅，跟住俾工作人员嘈，一路嘈，平均每15分钟嘈一次。我谂话啊，你条友咁都唔讲你出场嘅、啊，系咁用啲好光牌去打 call 啊，奇怪动作嗰啲咧。工作人员唔讲出场，我都算厉害啦。不过依个正，我迟啲会讲嘅。咁又依家，总之就辛苦晒佢哋啦，就辛苦我哋啦。好，讲下啲新作资料先啦。辉夜大人，哇，呢套嘢未仲有人拍啊？ 我觉得佢会拍完嘅，应该 呢套嘢又嗰句算够数。我已经去咗一个就系、是，我对只赤板嘅讲法，我讲咗唔知几次啊，讲口臭嘅就系呢条契弟，连佢成名都搞成咁嘅衰样。即系我推牙齿又咁嘅衰样，即系而家又到新嘢啦，睇佢衰样又系咁衰样嘅。 咁佢本人唔擅长收尾啊嘛，咪睇下动画组会唔会帮佢执咯，应该都几难救噶啦。不过就 收有个收够算够数啦。 佢呢个系 TV 特别版啦，即系其实即是电影版，但系唔喺电影上面上嘅意思。 咁啊， 跟住啲新番啦，咁啊， 我魔王的女儿太温柔了，咁儿童番嘅。 个主角系儿童，但系对象肯定唔系啦。主要系玩反差嘅，即系个所谓魔王女儿啦吓。其实你只要讲佢导演同埋系构，你就知系咩事噶啦。大田雅彦同青岛颂，即系呢对 partner 一 part， 你就知道系做啲乜嘢啦。基本上主要系佢个身份，即系佢魔王个女啦，同佢本人嘅行为嘅反差。咁我本人系喺嗰啲天真可爱无邪嗰种，其实系治愈系嘅作品嚟嘅。咁样，不过都系嗰句，你睇导演系边个，你已经知佢大概讲乜嘢噶啦。 而最紧要就系、是女主角系万年萝莉，萝莉之又新一代嘅萝莉系专门声优九夜微笑，新一代嘅佢系差唔多依年咧，揾出萝莉系佢其中一个必然嘅不变人不动人选噶啦，跟另一套《转生恶女的黑历史》 呢套有啲尴尬，点解咧？因为佢原作系几红嘅，不过问题就系咧，佢原作红嘅原因咧系画，即系佢原作嘅画靓。所以其中一个受欢迎要点啦，其他方面就唔可以话佛前速尘，但系都系比较普通嘅少少，比较即系佢相对一般嘅反派千金故事，其实都唔系好多啲好独特嘅创新，个纯粹就系话哦，佢转身嗰个乐女 game 唔系人哋嘅 game， 而系佢自己嘅中二病黑历史， 咁系冇创新又唔系，即系佢唔系喺剧情上边去有优势嘅作品嚟嘅，佢系作画靓，所以大家会受欢迎。问题就系一到动画化，作画靓大家都知道噶啦。喺动画化嘅世界入边，作画靓唔单止唔系一个优点，甚至往往系个缺点嚟嘅。 系啊， 因为你依好靓嘅平面作画，你要变咗做动画系好痛苦嘅事。 而且今次制作公司系癫，癫啲嘢，啲剧从来唔系以作画闻名噶嘛。 即系难听讲句，就系以贫穷作画闻名咯，都系作画闻名嘅。 唔系嗱，真嘅，癫啲嘢唔系话佢唔好啊，即系话系被啲人成日即系比较激烈评价，即系叫做争议都比较激烈嘅，就系癫版嘅《Face Daylight》，其实好作品嚟噶，虽然作画差，但系好作品嚟嘅。即系而家好多影月厨回顾睇翻嚟讲，《Face Daylight》嘅癫版其实系名作嚟噶，虽然佢夹硬将三条线整埋一条线，系太贪心，但系做得好好嘅。 你攞十九几年前嘅作品嚟做例子，好似有啲，不过算啦，佢的确系咁耐以嚟都系咁嘅样嘅。 咁就女主角就星星一能啦，近排最红啫。 仲有猫啊？ 系啦，咁其实都系嗰批。 仲要系Dim 系好中意做文嘅，经常系做女性向嘅作品啊嘛。女性向作品又系嗰啲本身个作画比较预算紧缺嘅作品嚟嘅，即系几样加埋之后就，你不如翻去睇原作算啦。咁样讲会唔好过分？不算啦，的确系咁嘅。 好啦，跟住咧就每周的每周的 GQX 啦。咁咧 今晚大结局 系啦。咁大家就已经基本上大家都觉得，我哋唔关心伊朗发生咩事，唔关心乌克兰发生咩事，我哋而家今晚快 GQX 嘅结局俾我睇。但系呢个系实。 即系你唔咋咋唔睇啦，啲人真系黐紧线，啲速度画图啊，做奖系画图啊，即系咧你惊人叻他的时候咧，你可以话哎哟，任何疑似系佢嘅嘢都唔睇，咁咪冇问题咯。即系问题就系咧，佢哋啲人系画图画得好乱快，结果咧就系图咧 skip 唔切嘅，入你眼嗰刻已经入咗你眼噶啦，你文字咧可以睇两三粒字已经知道哦系叻他嚟嘅，跳过。是咁样㗎嘛，即当然你可以快过所有人咁样就冇问题啦，但係你文字嗰啲都还好少少，啲有只画叻他图快撚到呢，即係上话应十一话应该係魔法玛莎，魔法少女玛莎。 魔法少女玛莎嘛，而最重点就嗱、是、不过真正重点就係最后 ending 嗰格 R782, 跟住大家讲话就係嗱首先就係大家估緊就係、是、究竟边个驾驶先，如果係收字嘅话 ,ok, 咁就仲有一讲下，但如果係个天然圈冇头嘅话，等全面结果啦。因为大家因为已经去到一个程度，就是明明冇出过场，但大家越嚟越觉得个阿宝呢个天然圈毛头唔系人类嚟嘅。大家等佢全面啫嘛，全面结果啊变咗，咁你睇今晚点啦。嗱，最紧要就系一到 ending， but beyond your time， 跟住所有人乌晒嘴，啱嘢寿明又个衰佬就话阿明啊，嗱，哇，你班友咁都做出啊， 公器私用， 佢就撇咗一枪二正，我心，跟住大家过嚟。唔好扮嘢喎，咁嘢，我知道你一定有份嘅喎，唔好扮晒嘢话唔关你事喎。 最少要拍板咯，佢要，即系未必系佢嘅主意，但系佢最少要拍板嘅应该。 我肯定有，肯定关你事啊！你唔好扮嘢啊！呢咁鬼私用嘢最拿手嘅，你条学卷镬灾两条友。总之今晚一点钟一收工翻嚟第一件事就系睇下先，乜都唔好讲，唔上 X， 唔上 Facebook。睇咗先， 喺睇之前唔好上任何网络，如果唔系真系俾人爆裂，他就你嘅事啊！真系 系啦，好啦，咁跟住咧， 游戏消息啦，咁啊， 系啦， 首先就系 Sega 人搞你又搞， 你又开行开专门店，冇啦， 可以卖乜嘢？ 虽然我知道你唔系佢系好多好多周边卖嘅，咁 Sonic 啊、人龙啊、Persona 啲其实系一堆嘢嘅，佢要开系有条件开就系、是。你连机好似都买啦，就开乜鬼专门点嘥鸠气啦？ 有人嘅话就话呢、這个而家系老人啊，已经净系识变，好似迪士尼咁，净系识卖情怀咁乜七七。如果呢个帽子要扣落嚟嘅话咧，我谂你应该要先扣 Sega 咯。即系佢除咗 Recall 旧世界之外，就系卖旧嘢。 有一 P 四又复刻啦，人龙系列而家系唔系人龙话人龙工作室系叫做少有唯一地仲不断有新嘢搞咯。 但系个数字有啲难睇咯。 唔算少噶啦，因为佢起码佢而家 keep 住嚟话，佢而家新作嘅星爵Heaven 嗰套新作啦，跟住人龙嘅外传其他嘢，佢有啲出新嘢嘅，唔多，但系起码就叫一路有新嘢出啦 ，keep 住。 真系唔多咯，因为有一个技术性意外，即系我觉得人类总会犯下同样嘅错误啊。又出现同样嘅情况，就系 Sega 嘅管理者报告入边咧，系正常会公布一啲嘢，但系有啲比较敏感啲嘅数字，佢要遮咗佢啊嗰啲嘢噶嘛。但系咧，因为佢个 PDF 档嚟嘅，佢咧就好懒咁用黑格。问题咧就系个数字仲喺个 PDF 档入边嘅，只要你去喐佢个格式啊嗰啲嘢咧，系可以。可以见到下面个黑格下面写住啲咩数字嘅，咁你同公开有咩分别啊？咁啊，而且出嚟个数字都唔系好好睇噶，先大镬啊嘛！即系啱啱讲人龙八啊嘛，人龙八加加埋埋卖咗166万只。 哦，咁咪差唔多，唔好吓我啊，大佬，我唔吓得噶。 但系讲紧前边人龙七卖紧200几万噶、哦，就更加冇讲佢哋七只外传啦，嗰只资源回收再卖低啲系正常嘅。啊，当然人龙就大致上大家都知噶啦，即系还 OK， 但系越来越跌，得，一路慢慢咁跌落去。 不过人龙有一样就唔同嘅，就系、是、佢本身人龙好处就系咩？佢绝大部分嘅素材全部都可以快速重龙， 佢比较悭钱咯， 成本又得开啦。 佢嘅好处就系 呢样嘢好重要噶，大佬。 当然你做生意好睇嘅就当然系佢之前两年前只烧音树啦 ,total 卖咗457万只。唔好以为好少，超音鼠已经好多年冇卖到呢个数噶啦。 超音鼠欧，因为超音鼠美国方面系真系跌系得嘅，呢样嘢真。 咪又系变咗卖情怀咯，即系如果冇呢一只嘅话，即系冇一只似样嘅，佢已经好多年冇只似样嘅 game 出嚟，依然 keep 到少少号召力，真系靠情怀咋。咁当然而家有只新嗰只就见得一下人啦，虽然又跌翻转，佢系新嗰只明星大乱斗。唔系呢个我唔记得嗰只 game 叫乜春啦，已经系即系嗰只赛车嗰只啦，即系仲系掂唔掂咧？咪又系还情怀咯。咁数字就唔算好好睇咯，只能咁样讲。咁啊，而且意外地爆料出嚟啦，即系佢点解要遮？我谂有一部分原因都系唔系想俾大家知咯个数字，因为毕竟呢啲有啲嘢系需要机密嚟噶嘛，唔想俾大家知道噶嘛。即系不过算啦，世界就 好啦。你更加唔知在做乜嘢，就系 Xbox 首之前咧，头先前一上一集咧就同 ROG 合作出阿尔出 Xbox 版，今次咧就同 MetaQuest 出部Xbox 版。 我呢个策略系好聪明啊！第一，佢唔使自己搞，由零开始搞开发，即系 Microsoft 搞嘅硬件，即系撞板都食饭啊！你要知道，都唔讲佢之前嘅 Surface Pro 嗰扎嘢啦。Xbox 本身都系跌跌撞撞走过嚟，先叫做还好少少，佢炒咗镬嘅硬件咁 Q 多。咁与其由零开始搞嚿 VR 出嚟，点解唔借东风直接搵现成嘅咧？对方亦都落得同你合作，咁去提振翻佢嘅销量，一家便宜两家著。用家嚟讲又仲简单啲，相信啊，我相信啊，呢个我个人相信啫。佢出完呢嚿嘢之后 ，Xbox 就算系普通版嘅 MetaQuest 应该都会嚟到先嘅，冇理由咁咩嘅。不过可能佢会有啲咩专用嘅嘢 ，something like 都唔肯定。即或者纯粹就系加啲连结啊嗰类方便啲咯。但系应该最终既然都搞开咯。会比翻普通 MetaQuest 联动嘅应该，即系如果佢唔咁样做，我就只能讲戆鸠咯。即系我正路去推断啊，错捻咗冇打我。即系呢个算系一个正确嘅策略啦。之前讲 ROG 嗰阵时已经系讲噶啦，讲紧佢个手机版啦，或者手提机版啦，已经系一样情况噶啦。即系Microsoft 冇必要去冒呢个危险。一嚟就变成咗由自己人变咗敌人，个 VR 市场已经本来就好似似有还无啦，你仲要同人哋竞争，咁啊，所以就好正常嘅事啦，咁啊，仲有另一个就都系合作协议啦 ，AMD 啊，今次就系 吓，不过呢个咧就算系确立咗啦，其实 合作好耐啦 ，Xbox 同 AMD 合作咗好耐噶啦，之前ROG 嗰个其实入边嗰嚿其实都系 AMD 嚟噶嘛，即系而家调翻转讲，而家主机咧你唔揾 AMD 都几难搞。老王边得闲同你搞咁多嘢，系任天堂先可以同佢倾下到掂一掂嘅啫嘛。 因为佢数大啊嘛。 人哋而家卖嘢卖到四围都系，边得闲食你呢边咁嘅冇乜肉食嘅单咯？大家都知道主机本来就自主卖啊，肯定唔会俾到好价钱俾你嘅。咁啊，老王肯定唔系好想嘅。咁 Microsoft 即系同 AMD 合作，系争在佢往后主机会唔会连 CPU 都？咁就另一回事啦，因为佢而家倾合作，咁啊而家公布咗啦，我相信佢丢定嘅时候，应该就系缩江门嗰个前后嚟， 即系咁你好容易顺理成章啦，就系 Intel 唔捻掂，咁佢亦都唔似 Apple 咁黐筋，可以自己搞到晶片出嚟啊嘛，咁唔揾 Intel 咪揾 AMD， 好正常合理嘅谂法嚟噶嘛，唔可以话而家咁样就系 Intel 联盟解散咗，即系虽然佢唔系真系正式结盟啊，咁啊，但系佢而家咁样同 AMD 合作之后，佢硬体方面会稳定好多咯，尤其是咧主机咧唔系净系采购噶嘛。佢好多时要 custom 噶嘛，咁你揾一间固定的同佢搞个 CPU 可以揾你 ，GPU 可以揾你，系咪会简单啲咧？即系虽然 Intel 会行出嚟，喂，我新嘅 CPU 都好劲噶，都好悭电噶，我新嘅 display 都好劲噶，睬你有味啦，就咁简单嘅啫。 唔系咁 ，Intel 算啦，呢个知识是问题嚟嘅。 系即系之前我已经踩得够多噶啦，咁 系啦，就冇错。 即系啱啱都踩咗佢脚。系啊，算啦，唔讲啦，要讲 Sweet 啦。 好啦，咁咧，今 Sweet 咧系继续有新闻。首先，嗱，数虽然话就唔多，但系其实日本咧系开始有大货翻噶啦。即系所谓大货就系咩咧？有多巴士啦 ，Big Camera 啦，即系几间大型嘅游戏电器百货公司，同埋啲大啲嘅铺头都有机翻嘅。当然理所当然就系顺杀。我去到嗰时已经话咗明啦。所有 Sweet 已经卖晒啦，新啲机几时嚟未定，咁啊预咗嘅。 你去八卦啫嘛，你又唔系唔买，你都有咯。 唔系，咁你一定睇噶啦，去到咁我去有巴士想去老抽大店，一睇见到贴咗纸，起码佢有张呢张纸贴咗出嚟啊。最初连呢张纸冇啊，即系话你系以前系要咩喺网上订机而去攞，佢贴一张纸话，即系表示咩啊，就介绍翻。算难得噶啦，咁亦都好多人买，好多人买，去买咗部机翻嚟。而川原庆久啊，即系升咗川原庆久咧，亦都系咁买部机翻，咪因为咁样买咗部机翻嚟嘅生日嘅嗰日，咁恭喜佢啦。而最可怜就系苏格蛋，你特登走去买部买，你就即系你买喺拍卖网买部二手买部机翻嚟，而家通街都有得卖，你嘅牺牲系有咩意义咧？ 咁呢啲确定噶啦，即系你冇办法知道未来系点噶嘛，即 系 咁啊！唔单止日本嘅，咁啊全世界都铺紧货啦。咁啊，有单美国嗰边咧就发现咗一单好惊奇嘅盗窃案。咁啊，个司机就运货去运Sweet 嘅主机啦。咁运送途中佢系冇停过，到佢到咗之后先发现唔见咗一截。嗱，先讲唔系冇晒嘅，个货车入边都有剩啲嘅。点算之后大概唔见咗接近3000部 Sweet 2，因为佢又冇停车，亦都冇发现有啲乜嘢，所以个方法就我估大概就系事先知道呢部车系运 Sweet 2嘅，然后接近个货车尾嗰度，然后因为货车尾系死角嚟噶嘛，视线死角嚟噶嘛，跟住偷偷行驶中接近架货车，然后打开嗰个门入去偷货，期间后面嗰架车一路 keep 住跟实佢，然后将啲货去丢落后面嗰个部车度，应该大概咁样做啦。我真系睇电影先见过啲咁样嘅情节嘅，就老老实实，几夸张下嘅。即系对上一次咁样偷嘢法，已经系讲紧之前抗潮的时候卖 display， 系好似有类似咁嘅情况出现嘅，不过唔系咁电影式嘅偷窃法嘅，系就咁爆格嘅啫。呢个直情系运送途中就系爆咗，即系睇你唔知以为睇戏嘅真系，几厉害吓！哦，咁啊，跟住开始讲啲唔可以叫嚴上事件，暂时未系呢、这个未系呢、这个只系有人犯蠢，唔系即系通常运转咯，只能讲我哋新闻偶不如都会睇到佢提亲都冇 烦交啦， 即系呢个烦交。 Peter 解我就系喺 Facebook 见到令你吐槽啊，好呕心嘅宣传广告嗰档嘢啦。 我觉得最厉害都系佢啲亚洲版嗰啲嘢， 嗰啲宣传系从来都反宣传嚟噶嘛，所以嗰啲宣传出错咗之后，就俾人吐槽佢，话吐槽佢，然后串鸠佢嗰种嚟噶嘛。 即系我最近嗰个应该就系话你哋会食鸡，但系你又唔会食猫头鹰，猫头鹰同你讲大佬冇乱嚟，唔好提。即系嗰啲人因为咁样嘅，大家第一个反应就系、是、系咯，咁我哋系咪应该要食猫头鹰咧？第二就系、是。我都会食鸡嘅，其实猫头鹰啊，虽然会成年就食唔到嘅，但系鸡仔咧系经常会见嘅，就系呢啲嘅话，非常之多吐槽点啊！我今次咧就，而且呢档嘢咧，本家啦，咁本家系好中意攞我哋 A C G， 尤其是 game 边只 game 红就走去揾嗰只 game 有啲咩同动物保护相关嘅嘢可以去吐槽下嗰啲啊！ 即系佢讲晒刷存在感 啊，真系刷存在感。咁啊，佢就话呢个牛食牛肉汉堡系唔啱嘅。 咁疯牛整都咁样啫嘛。 大家而家反正疯牛症咁样咯。不如呢度讲翻讲翻前后后尾先，就系咁你玩 Mario Kart World 就话咧。佢咧中间佢嘅菜肴里面咧系有呢有汉堡包咁样嘢嘅，咁攞咗佢之后咧，你食咗佢，你食用咗佢之后咧，有呢角色系会有新衫嘅，即系嚟话系碧姬公主咧，你着你攞咗你攞咗佢食咗包之后咧，会有赛车衫啊、休闲衫攞咗嘅， 即系小花样啦。咁然后再加埋就系今次新增嘅角色嗰只牛，而且以我哋红嗰只牛，咁既然系只动物爆红咗啦，佢梗系过嚟搞下嘢啦，就俾只牛去食牛汉牛肉汉堡乜乜七七。虽然我又真系唔知佢入边有讲到系牛肉汉堡，虽然的确汉堡系 by default 系预设佢系牛肉嚟嘅，又如何咧？即系成日都有噶啦，我哋成日都讲有啲铺头啲 logo 啊，即系譬如牛散窝个 logo 系只牛嚟噶嘛，啲类似咁嘅嘢，好经常见噶啦，即系。不过佢哋呢档嘢的确系纯粹出嚟刷存在感，即系博人去有啲声气咁啊！我哋去提佢 ，OK 啊！你够戆居，即系佢哋喺呢啲搞点子方面咧系好厉害嘅。 喺刷存在感方面，佢几叻嘅，佢知点样搵胶槽俾人窒佢。 即系点都好过 shot 对 oil 嗰啲嘅，最少佢得个戆居啫，唔会造成灾难啦。即系之前 要呢度好啦。灾难啦， 真系会大镬啦！咁啊，非常零星，有好少数嘅玩家喺转移资料嘅时候出咗问题，因为可以将 Switch 嘅资料转移过去 Switch 2噶嘛，可以转移过 Save 啊嗰啲嘢过去啊嘛，好偶尔会有啲零星嘅例子会就话佢听转移失败，仲要系讲紧佢冇话你听转移失败噶，佢完全冇任何反应，就好似正常成功咗咁样，但系最后就发现个 Save 系唔见咗啊！是冇咗嘅，而最大镬嗰个咧就应该系佢呢个系统本身个转移咧系真转移嚟，因为一般嘅想象入边咧，过 save 啊系 copy 嚟噶嘛，佢唔系噶 ，speed two 嘅转移系 cut and paste 啊，咁啊变成就系你新嗰个如果有啲咩冬瓜豆腐嘅话咧，旧嗰个帮你唔到嘅， 因为写得唔即系佢个转移程式写得唔好咯， 唔系写得唔好，佢系特登嘅。费事你出现个复制师傅啊嗰类嘢， 唔系啊，我实写唔好意思系，通常咧，如果你话好似Apple 嘅转移咧，就咩啊，系想吸 copy and paste， copy and paste 吸咗份落去， 然后 delete 啊嘛， 又先至 delete， 同埋佢帮佢做 check 一次嘅，即系再对比一次，肯定冇嘢，佢先帮 delete 嘅。 其实理论上技术上都系 copy and paste and delete 嘅，即系所谓嘅 cut and paste， 其实都系 copy and paste and delete 嘅。不过问题就系佢冇。检查到件嘢 work 唔 work 就铲咗你个球啊！ 依个系重点啊嘛， 系啊，咁啊，仲要惨嘅就系、是其中一个玩家佢嘅系Pokemon 嘅游戏有个特点就系佢唔单止系自己嘅 save 冇咗咁简单，佢连呢啲Pokemon 都冇叫埋，嗰扎嘢可以唔系净系一只游戏嘅记录嚟噶，可以理论上啊，虽然要过几代啊，一步一步咁过啊，你可以由 Game Boy 一路继承只。Pokemon 一路去到最新版都得噶，唔可以直接转，但系可以一代一代咁样转，譬如呢个 Game Boy 转去 Game Boy Advance，Game Boy Advance 转去咁样去转，佢可能跟咗你十几年噶啦，即系 Pokemon 真系唔出奇啊！而事主就系佢话有20年嘅 Pokemon 跟住佢20年嘅 Pokemon， 咁样就冇叫咗，真系几大镬噶。 所以咧，有时被所以网上唔系喺个网上备份咧，我想问一下。因为呢啲喺度，你如果用 online 嘅话，佢系网上备份噶嘛，系。 几样嘢啦，第一就系你转移的时候啊，你未必知佢会有问题啊嘛。就算你有Pokemon 空，即系一个暂存 Pokemon 嘅地方啦，你咁样理解，嗰、那个都系 cut and paste 啊、嗯。所以咧，你系可以订晒上去。如果你有卖佢嘅服务嘅话，如果你咁样订嘅话，你系可以保存到佢嘅。即系而家一般人都咁样睇噶啦。即系游戏记录冇咗，大不了都冇乜嘢嘅。但系你。咁多年心血啦，你又掟上去 Pokemon 空嗰边，掟咗上去先，会安全啲，系会咁样讲嘅。但系嗰、那个唔系复制嚟嘅，嗰、那个唔系云端储存嚟嘅，一样系传送嘅。所以你正常你梗系攞咗落嚟打紧噶嘛，你个进度系打紧噶嘛。特别提醒大家系呢方面咯，即系相对嚟讲仲有得救咯，变成你其他嘢 save 冇咗，你大不了重玩啫嘛。但系 Pokemon 冇咗，你真系从此冇噶啦，天人永隔噶啦。理论上真系理论上啊，也许未必佢可以喺部旧机度救翻啲 save 翻嚟嘅，我唔肯定老饮做唔做到。暂时呢一刻未见老人出手， 咁可能可以再到，因为我认知中啊，理论上应该可以还原到嘅。咁暂时都未见佢有啲咩老任官方嘅消息，咁啊睇下个点啦吓。即系各位传嗰阵时都小心啲，但系如果你系有云端同步嘅，还 OK，因为又话云端嗰个仲有云端嗰个 backup， 其实就 safe 档还 OK 嘅。呢个亦都系 Pokemon 特别问题，因为 Pokemon 都好啦，就算你有云端备份都好啦，系唔可以同时掟落两部机入边嘅。就避免你洗 Pokemon 啦嗰啲嘢，所以会特别麻烦嘅，自己小心啲啦。咁啊，睇一睇各位。虽然而家如果你会濑嘢嘅话，应该都会濑嘢噶啦。 系啊，备份系好重要嘅，记住备份系好重要嘅。 Pokemon 就系你一个问题，其实你系冇真真正正嘅备份嘅，你只能系避难，你将佢掟晒上去先。但系如果你系冇俾钱嘅话咧，佢个系有限数嘅，可以掟上 Pokemon 空嘅数目有限嘅。咁啊，唯有就如果你真系有嗰啲咁重要嘅，咁你要么就选啲你真系点无论如何都唔想消失嘅。即系虽然佢个几率唔高，如果系高嘅话咧，嫌上咗噶啦，老老实实应该系好过比就系先。 唔系咁实有嘅呢样嘢，因为佢用呢啲有时即系叫做咩即系我只有嗰个，你唔好彩咯。 唔系 实有嘅，咁样讲真就系边有完美嘅程式啊！实拉嘢上嚟就一定会拉嘢嘅。我哋痛苦回忆太多痛苦回忆啦。好啦，咁就讲啲痛苦回忆，我讲下另一个人嘅算系搞笑回忆嚟嘅。 跟进嚟嘅其实， 虽然当事人，我觉得当事人唔会太介意啊。阿中村祥子啦，系啦，嗱，当全世界有大火嘅时候，中村祥子佢牺牲佢搞咁大镬，而家再搵条友出嚟认咗佢，系啊，我送部机俾阿祥子嘅。送俾佢生仔礼物嘅，但系真系唔好，但系啲人都系唔信噶啦。好老实，就系咁佢而家继续嘈，但系我冇所谓嘅，反正中村祥子又唔系俾人，佢又唔系第一日俾人屌，佢成日都系佢成日有佢又中出风头，又要扬，又啲识啲嘢，识啲唔识啲，又俾人嫌上，俾人窒，又唔系第一日嘅事，咁我觉得佢冇所谓嘅，反正佢系靠嫌上佢刻薄啲讲句。你靠嚴上起家噶嘛，祥子小姐。 我未知嚴上系笑惯咗啫， 笑惯啦，只要有一句咯。 嚴上系真系用佢嚟做卖点去红噶嘛，阿中村就未至于咁嘅程度嘅。不过佢 系身经百战噶啦，讲真，即系嗰阵你玩 SNS， 你俾人话佢系 bot 女王，你又要中又中意出风头。又一有咩新嘢就可以现，又串人哋，咁你依嘢你自己一定见惯见熟噶啦，讲真，你走过去咯，你玩得依招嘅话，你预咗俾人屌，冇得走啦，呢样嘢就实系嘅，咁所以得唔得？所以系我完全唔担心阿中村祥子嘅心理问题啦，佢健康都好紧要，俾有一个身经百战。好啦，跟住就讲下又系要好耐冇讲 YouTube 近排又好似好耐冇讲佢，以前有一段时间提佢。 其实呢个相同嘅话题，我哋讲咗好几次， 但近年就少讲咗咯。 佢得闲无事就会搞下啲广告，啲就大降咗搞广告，跟住攞出嚟咧，纯粹系为我俾佢逼到好唔爽。佢又唔系真系挡住你，即系嗱，先讲佢就系上一次就搞嘅方法就系倒数三二一，好似三段片之后，咁佢就会弹出嚟，就完全阻止你。佢系有弹过出嚟噶，但我弹过一次咁大把啫，我 reload 个页面就已经唔见咗啦。先讲系用挡广告嘅软件嘅，咁然后今次咧佢唔咁极端啦，因为如果你直接挡广告的话咧，大家都知道正常唔会话哦咁我俾钱啦，可能会有咁嘅人，但更加多咪谂办法点样绕过你个样咯。就算佢真系最终要熄咗个挡广告而去睇你个广告，都系睇得不绝不远噶嘛。咁佢今次咧就用个怀柔少少或者系比较隐性少少嘅手段啦，就系之前都有传闻过嘅。但是官方否认，后来冇一段时间之后都不见了，我那段时没试过，但是现在我就又撞到了。就是如果你挡广告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很难读取，二次好像连线不良这样。而今次他就中多了一样，可能他是收的投诉太多之类啦，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原因而慢，有时真的可能真的线路问题嘛。那他读的时候他就会弹到个视窗在左下角。是不是读得好慢啊，了解详情咁俾个条 link 俾你。你按落去呢佢会话你听有咩原因你个嘢 load 得慢㗎，佢係一个好说明页面嚟㗎，但係佢会直接跳落去中间嘅一段，就係话如果你有挡广告嘅话不即係直接其实係直接话你听你挡广告啊，咁咪整慢你啲囉，唔係唔俾你睇，不过会整到你慢啲囉。即係咁嘅情况，而事实上佢呢件事出现咗之后，我上 YouTube 的确好慢下。 经常窒捻到黐筋嘅，即系系讲紧窒到系段片系停下行下停下行下。先讲我呢边条呢边个系1000Mbps嘅宽频嚟噶，网一切网络正常，唯独 YouTube 有啲咁嘅问题，而且佢咁样弹出嚟，其实都话明咧系我做嘅点啊，即系辣到我嘅地方就系佢嗰句嘢好讽刺式咁样弹出嚟咯。即系唔好讲到好似咩咁啊，摆明就你搞出嚟嘅咯，你搞骂人哋，跟住就话好慢啊！你话远胜又好咩都好啦，总之一个无止尽嘅攻防战咯，一边就想你睇广告，一边就唔想你睇广告。 冇办法嘅喎，一样嘢，即系呢个年头，大佬咁，当你而家 market 够大啦，佢梗系要收割收割咗啦，唔通真系免费俾用咩？好老实嘅一样嘢，我觉得 睇你点睇咯，因为有种睇法就系、是，如果你系。你而家賺到咁盆滿缽滿，你有冇必要咁強力去阻止？你唔阻止嘅狀況之下，你一樣賺到盆滿缽滿，有冇必要咁樣做呢？有個咁嘅睇講法啦，咁啊，我個人覺得好簡單啫。人哋上市公司要賺錢噶嘛，佢實會咁樣做噶。 咪咯，手面即係啱就係 WhatsApp 而家話賣廣告，咁正常我當時 WhatsApp 你班友1蚊你都鬼曬咁嘈，而家好難又塞廣告啊，你咪要捱咯。 調翻轉。是啊，我理解到你咁样做，但是我亦都唔会俾钱你咯，好老老实实。即系如果你话真系你有办法，你锁捻到我咩，我咪唔捻退咯，好简单嘅啫。 嗱，我就因为我本身有办开 YouTube， 有俾咗钱嘅，所以我就分别唔大，我系冇留意嘅，因为我一直有俾钱。 嗯，即系除咗呢样之外，咁啊，佢左手挡广告啦，咁啊右手都有做嘢嘅。之前我哋。嘅消息嘅跟进嚟啊，之前我曾经讲过呢个 YouTube Premium Lite 嘅嘢噶嘛。即系咧，只有去广告呢个功能，其他 YouTube Premium 嘅所有其他功能全部一律都冇。咁啊，然后收费收平啲啦。嗰阵时我仲讲紧啊，你企呢个算系几好嘅嘢啦吓。咁啊，收平啲，咁啊，大家最核心嘅都系要呢个嘢嘅啫，其他嘢都冇乜所谓啦。即系老老实实根本唔会用到啦。咁可能系因为咁样，咁啊变成大家都转咗去啦。咁然后佢就 YouTube 就不爽了，过得唔到几个月，我肯定唔够一年。跟住就同你讲，唔好意思啊，你哋 premium like 嗰扎咧，我都要俾广告俾你啦，不过俾少啲。如果你一开始嘅 plan 就系咁样嘅话咧，可能冇乜嘢嘅，咁我明卖明卖啫嘛，讲到明嘅。但系而家 最似咪即系好似 X 咁样咯 ，X 佢本身有中佢最 cheap 个 plan， 讲都有一样有广告噶。 啊，但系佢系佢一开始就同你讲，你付费嘅都系减量啫，唔系冇噶。一开始 day one 咁样同你讲。咁啊，愿者上吊咯，明唔明白？你而家玩到一半收走佢，呢啲服务我讲咗好多次噶啦。呢类咁嘅服务咧，系好忌原本有嘅嘢俾人收走嘅。你开个新嘅出嚟就另一回事，但系你将原本拥有嘅嘢俾人放走，一定会俾人屌。即系虽然可能 YouTube 唔 care 啦，不过就又睇一提咯，就系、是、佢。啲头先出完，唔到几个月就破功，真系有啲难睇呢个成相。即系，不过算咯。即系如果你话佢而家又出咗个，譬如话呢个 Premium Lite， 我唔知点佢点叫啦，就叫。然后嗰个版本咧就系减半广告或者系点样，咁啊还好少少咯。我撞到嘅状况就系、是，因为我手机上面冇挡广告啊。我真系非卵上之火，好卵麻烦。我查攻略的时候咧，会拉条进度条啊嘛。每一次一拉，佢就弹广告出嚟，仲要系得。如果你话睇片，我睇过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嘅片，前面睇你几秒、十几秒广告，其实都还 OK 嘅。问题就系我如果系揾攻略的时候，一开先睇完你十几秒广告，跟住一拉又十几秒广告，跟住我拉唔一定拉准嘅，因为我都唔知入边有乜嘢噶嘛。然后我再拉，尝试去拉去另一个可能系我要嘅嘢入边，又睇十几秒广告，系每一个操作都十几秒广告，系好捻金啊！咁就当然我知睇攻略系唔系佢一个完整嘅，但我都讲过好几次睇攻略，其实一个几唔容得下广告嘅嘢。佢甚至咧，佢而家仲讲到明咧，音乐都有可能会出广告，呢样就有啲哪个嚟？应该系应用场景问题啊！你冇办法 skip 噶，你听音乐好多时会有机会冇办法 skip 噶嘛。即系之前你睇 Premium Live 啊，都其中一样嘢都咁样做啫嘛。有啲难睇咯，都系嗰句。不过就睇我点咯，即系反正攻防战嚟嘅啫。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挡广告嘅升级。过唔得一两个礼拜，挡广告 Sophia 就咩啦？因为啲嘢好大个产业链嚟噶嘛。不过算够咗啦，咁样好啦。咁啊，最后一个系传闻嚟嘅， 传闻啦又系， 仲要系传闻佢考虑。 哇，即系 两重叠加啊！ 惊死那嘢。 虽然就好合理件事，因为佢讲嘅系 Apple 有开会检讨过到底要唔要收购Perplexity 啊，即系我成日都讲 P 字头嗰档嘢。我终于识读佢嘅名啦，因为好多人突然间多咗好多人提佢啊。因为 Apple 话一话要收购咧，就多咗好多人提，咁亦都会好多嗰啲方便我读嘅方法。你知啦 ，Google 读嗰啲咁高正宗，我系跟唔到咩音噶嘛。咁啊，点解 Apple 要买？即系唔一定系 Perplexity 嘅，但系点解佢要考虑买 AI？ 咁就好简单嘅啫，佢自己当搞唔掂啊嘛。即系我哋之前我唔知边边出先啊。Apple 几乎放弃咗旧嘢，今次 WWDC 嗰度几乎唔再提 AI 咁滞，就因为佢旧嘢 AI 版 Siri 啦咁样叫咯。生唔出嚟啊嘛，难产啊嘛，就系因为佢内部问题，内部个团队搞唔掂，搞唔掂就一嚟系佢要求高，你既要用边缘运算，又要有逼近到大模型嘅能力，其实非常困难，而且 LLM 嘅服从性向来都好严重问题。但系如果你要做到 Siri 做嘅嘢咧，最惨系呢样嘢。如果你就咁生成一嚿嘢，就咁叫佢写篇文章如何那样。服从性唔够高都唔系大问题，问题就系你如果要佢做一啲功能咧，佢要对接 MCP 嘅话咧，即系对接一啲工具嘅系统啊，你一定要非常严格遵守嘅格式先可以行得掂嘅，呢个 LLM 嘅原理嚟噶。所以佢服从性唔够高嘅话咧，就做唔到个嘢。具体嚟讲，譬如话你要叫 Siri， 帮我打个电话俾边个边个，佢要正确地对接到你基本身嘅系统。用嘅对接工具一定要个格式完全正确，佢问，因为佢系文字嚟嘅啫嘛，其实佢最终都系只有识输出文字啊，无论搜寻又好，睇图片又好，你话你其他啲嘢嗰啲应用啊，全部都要经过 MCP 嘅。咁但系 MCP 嘅缺点就系你一定要完全遵守佢嘅格式，先可以触发到嘅功能。咁如果你个服从性唔够高，即系佢出嚟个格式唔系你原本预定俾佢嘅格式咧，佢就会搜寻失败。呢样嘢系而家先严重撞到最严重嘅问题之一嚟嘅，唔系话佢模型唔够聪明，可能都唔够聪明嘅，毕竟系边缘系统。不过我谂更加大问题就系个服从性问题。咁呢方面咧，其实有两个专家，一个系 OpenAI 嘅GPT 4.1 系暂时咁多个模型入边服从性最好嘅。我哋之前好似讲 AI 嗰阵时有讲过啦。另一个呢方面比较多研究咧，其实就喺呢度。Perplexity， 因为佢就系一个 AI agent 嚟，即系我哋而家讲嘅 OpenAI 啊、谷啊、Gemini 啊嗰啲，或者系Claude 啊都好啦，佢全部都系自己有个大模型，然后提供服务俾你噶嘛。Perplexity 佢都有自己嘅模型嘅，但系唔系主打，佢主打系接入其他嘅 API， 然后加埋佢个搜寻系统，去令到佢表现更加好啦。对我嚟讲，你一个好处，其实以前都提过啦，就是因为佢一个订阅就可以通用晒所有嘢，即系我唔使 Gmail 又要俾20蚊，你谷又俾20蚊，你跟住OpenAI 又俾20蚊，咁啊60蚊噶咯，咁我只要俾，我其实我唔知俾几多钱嘅，因为我唔使钱嘅，我只要俾 Perplexity 嗰度个收费版，就全部呢啲付费模型我都用得啦，咁对玩家嚟讲系咁样啦。咁但系对Apple 嚟讲，佢最主要就系点样令到佢可以成功对接到佢嘅功能，系呢样嘢系 Perplexity 嘅其中一个唔可以叫独门嘅，但系比较强嘅技术啦。咁当然你话收扣打得嘅 MCP 呢个协议系扣下扣出嚟嘅，咁可能都喺考虑名单入边嘅，冇人话过佢冇谂过噶。不过 Apple 买唔买得起或者值唔值就另一回事。但佢的确有咁嘅诱因嘅，一嚟就佢自己本身 AI 难产，佢需要啲人；二嚟就佢可能都要需要相关嘅技术。所以呢个传闻本身好合理，当然成唔成事系另一回事啦。咁我觉得就判成件事就非常之合理嘅，咁落唔落件就另一回事啦。咁啊，对 Apple 嚟讲都几头痛啊，因为佢之前话咗今年出嘅 AI 出咗如出，可以出咗好似冇出咁，你依然发现嗰个 AI 度都地啊。因为冇办法，佢毕竟只能塞落你个可怜地去塞落你个几 G RAM 入边，即系你都谂到个唔会太聪明啦。我重申一次 ，DeepSeek 号称比较悭资源嘅一个模型，全版本系要300几 G VRAM 嘅，即系再有边个有300几 G VRAM 嘅行出嚟，我话你叻，我跪拜都冇所谓，真系用300几 G RAM 去行去啊，佢慢慢都抽筋啊，大佬。总之就系有咁嘅回事咯，大家 姑且听下啦，就到底最后买卖成另一回事啦，已经咁样，几有趣的业界消息嚟嘅，咁样 姑且听之啦，呢、這个就听下听听，即管听下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差唔多，今个礼拜估唔到咁多嘢讲，好，咁有咩又翻下个礼拜啦，好，拜 拜。